开了黑风口野人沟，又跟随考古队进入了荒凉的沙漠腹地，寻找传说中的精绝古城。这里埋葬着倾国倾城的精绝女王，隐藏着通往地狱的无底鬼洞。这里比神秘更神秘，比危险更危险。在真神遗弃的黑沙漠里，邪恶之地的黑暗就好像一双双黑色的眼睛，看着每一个闯入来这片禁地的人。白骆驼、行军蚁、怪眼黑蛇、尸向魔狐，种种的怪异事物，连同古老的预言，虚幻而又真实，他们可不可以从真实和虚幻中突围而出呢？女王的神秘面纱又可不可以被揭开？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一部《精绝古城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们刚刚从古墓道出回来，在山谷尽头的森林中传来一阵沉闷的雷声。现在就正是晴天白日的中午，长空如洗，连块乌云都没有，为什么突然间会打起雷上来呢？众人心中都是一沉，好不容易先从古墓道爬回出来，又不知道什么在作怪了。再仔细啲听下，又唔似系打雷，嗰啲声越嚟越近，似乎系咩巨大嘅野兽远远咁朝山谷奔走过嚟。脚步沉重，再加上奔跑中躯体不断咁撞击树木，就咁听上去就显得系连绵不断嘅雷声，其中仲夹杂住几声狗吠。我听见狗吠声，咁先发现现在只有五只大猎狗攀地下，另外那三只巨鳌就不见了踪影。啱先心力交瘁，都没有仔细留意那些猎犬，可能是我们去得耐未返，猎狗自发地轮流去找食。巨鳌赶紧什么野兽跑起身这么大动静呢？英子仔细听了一阵，笑着说，哦，没事，是在那里赶紧野猪，我们都去山坡上面看看热闹，等一阵就可以整野猪肉吃了。我们爬上半山腰，只见森林中的大树一棵棵地都被撞断了，猎狗地都趴不住了，他们粒声不出，自发地呈扇形散开，要向山谷中堵住野猪的去路。只见谷口的一棵红松咔嚓一声就断了，从树后边撞出一只大野猪。如果呢只野冇长长嘅鼻，我差啲就将佢当成一只大象。佢足足有成千斤嘅分量，鬃毛又黑又长，嘴两边嘅獠牙向上弯，就好似两把匕首咁。呢一对獠牙既系骄傲嘅雄性象征，亦都讲明啊，佢系森林中嘅野猪王。佢膘肥体圆，四肢又粗又短，迈开四蹄旋风咁就一头冲咗入山谷啦。喺大野猪嘅身后，三隻巨鳌唔紧唔慢咁追住佢，既唔扑咬又唔离得太远，一前三后都跑咗入嚟野人沟。呢啲野猪身上嘅皮比起犀牛皮上嚟都不相上下，佢哋得闲喺森林度冇嘢做，就将肥大的身体在松树上边乱咁磨，一嚟就是止痕，二嚟就将啲松枝黐喺身上边，咁就唔惊蚊虫嘅叮咬啦。喺夏天深山老林里头，啲蚊大到好似雀仔咁。山里头有句话讲，三隻蚊就一盘菜啦。呢句话一啲都唔夸张，就连老和牛啊都顶唔住山里头大蚊嘅叮咬。唯独就是野猪唔惊，佢啲皮就好似一层铁甲咁，边个都唔使知咬得喐佢。两隻獠牙同巨大嘅体重 就是野猪在森林中横行的法宝，绝对是攻守兼备。山里头的老虎、红人、金钱炮都奈佢唔何。但是猎人驯养的巨鳌就专门有对付野猪的绝招。鳌犬的体型和牛仔差不多，但是和这只大野猪比身还是显得细了不少。这三只巨鳌是想将这只野猪赶到山谷的深处再解决它。因为在森林中全部都是大树，施展不开来的。而且野猪冲起身简直就好像部坦克车咁，想挡都挡不住的。野人沟山谷之中的落叶层极深，大野猪还未跑到一半啫，就因为自身的体重太大，四肢全部都陷入了落叶之中。三只大鳌犬围向个周围，东咬一啖就西扯一忽，消耗晒野猪的体力。另外嗰五只大猎狗亦向佢外边包围，佢哋唔敢同鳌犬争功，只喺旁边呐喊助威。大野猪又嬲又急，愚蠢咁向落叶层中挣扎，使出全力向上一跃，竟然从中拔出咗四肢，向上喘咗起身。巨鳌要等嘅就係呢个时机啦。在野猪跃到最高点的同时，三只巨鳌中最大的那只亦都猛然地跳起，就好像出了膛的炮弹一样撞向大野猪。这一撞用的力度和角度恰到好处，将野猪撞翻过去，肚皮向上落向又深又远的枯枝烂叶之上。在旁边伺机等候的另外两只大鳌犬唔俾野猪翻身嘅机会，扑上去对住大野猪嘅肚皮狠狠咁撕咬。肚皮同埋屁眼係野猪唯一嘅死穴，呢度一暴露俾敌人佢係算玩完啦。更何况係狮子一样咁凶猛迅捷嘅鳌犬，仲唔到三四秒钟啫，野猪啲肠同埋心肝脾肺肾就俾挖晒出嚟啦。我哋三个见野猪係咁大啦，就从山坡上边慢慢行返落嚟。肥仔同我见呢三隻巨鳌竟然咁有默契，仲懂得利用地形嚟运用战术，忍唔住想去拍下佢个头以示家长，骑骑声咁笑住招呼佢哋过嚟。点知道鳌犬同猎狗绕过我哋两个都围向英子嘅身边。英子攞出肉干喂俾佢哋食。啲大狗见到主人高兴啦，都摇晒尾咁。被冷落向一旁嘅我同埋肥仔对望咗一眼，我就只好摇头叹气啦。肥仔嬲爆爆咁讲： 唉，老虎啊，你记唔记得鲁迅先生点讲啊？佢话：呸，呢班细利嘅狗。狗呢种嘢就係咁嘅衰样㗎啦。狗眼看人低，顶你个肺呀。我哋咪同佢一般见识啦。 肥仔返去帐篷度攞返啲工具同埋猎枪返嚟山谷。佢帮英子割开野猪，我孭住猎枪带住两隻大狗去山坡下边。搵咗块地将嗰对童男童女埋咗，免得佢哋两个又搵我哋麻烦呢。英子就问我啦： 虎哥啊，你肚唔肚饿啊？不如食两啖先去啦。 我拧一拧头讲：哎，唔使啦，我等阵先食。费事晚头黑先去埋死人啦，諗起都背脊骨凉啦。我用军大衣包住童尸，叫两隻大猎狗拖住，向面向大草原嘅山口度挖咗个深坑。我嘅工兵铲跌咗喺古墓度，用隻锄头仔挖得好费力，太阳偏西啦，先挖咗米几深，已经攰到我满头大汗，肚里边系咁不停咁打鼓。我睇下呢个坑，心諗都差唔多啦，細路仔咋嘛，埋到咁深有咩用呢？加上佢哋身体里面灌嘅全部都係水银，唔使担心蛇虫鼠咬。於是我将两个細路从军大衣度攞返出嚟，然之后又用两件军大衣重新工工整整咁包咗一次，并排咁放喺坑度，双手合十拜咗两拜讲：两位古代嘅小朋友啊，好遗憾你哋冇生活喺文明民主 到处充满阳光嘅新社会，社会嘅关爱咧，你哋就冇享受到啦。不过咧，呢啲都系命中注定嘅事，你哋都唔好太过执着啦。命里有时啊，终须有；命里无时啊，莫介怀。人死之后就应该入土为安噶啦，入土唔安啊，咁就会变僵尸噶啦。嗱，我哋呢度条件有限，冇棺材嚟安放你哋。我哋翻去之后咧，一定烧多啲金银衣纸俾你，希望你哋系早登极乐世界，唔好再嚟缠住我哋啊！我哋啲工作都几忙噶，能够为你哋做嘅就系呢啲啦。嗱，贪得无厌就唔系好孩子噶啦。讲完，我同两只大狗一齐将啲土推入个坑度。几堆泥土就埋葬咗呢两个苦命嘅童男童女。回首眺望远方，只见残阳似血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时候都唔早啦，英子向远处招呼我返去，于是我带住猎狗返到咗我哋宿营嘅山坡。肥仔搬咗嚿大石头，将猪面大蝙蝠飞出嚟偷袭马匹嘅通风孔堵到严严实实。他们正在火上边烤住野猪肉，还有猪杂和蘑菇汤，松香混合住肉香直扑过来，我忍不住就冲过去用刀割低一块肉就吃了。吃完饭之后，我们在这里喝英子煮的茶砖，商量下怎么回去了。没了马匹来什么东西，想回江子营真的不是那么容易。帐篷碗碟都没办法背得动，我哋一路猎杀嘅动物皮都冇办法携带，咁损失就大啦。最后英子谂咗个办法，叫两只狗翻去送信先，叫村里头嘅人组织马队嚟挖关东军嘅要塞。呢度咁多好嘢，搬唔出嚟啊，真系嘥晒嘅。而且狗咧系最好嘅向导，佢哋可以带路。我哋先响附近搵个安全嘅地方住落嚟，等大家嚟咗啦。一齐搬救先返去，咁几好啊。事到如今就只好系咁啦。肥仔对呢啲事一啲都唔上心。佢又将嗰两块玉璧攞出嚟睇啦。我话佢啦。你呀真系冇鬼用嘅。有啲好嘢系周身痕。呢两块玉你系咪袋住啦。一日睇百九几次你就唔驚睇唔见咩。以后就放喺我度。等我帮你收埋啦，费事你啰啰挛啊！肥仔将玉璧举喺我眼前，满面都系惊疑嘅神色讲： 啊，老虎啊，呢块系咪我哋从古墓度攞出嚟嗰块啊？你睇下，好似有啲唔对路噃。 自从喺墓里头攞到呢箱玉璧之后，我就从嚟未得切认真睇过。肥仔大惊小怪咁递过嚟俾我睇。 唉，啲颜色点解又变咗嘅？ 我伸手将两块玉璧接过嚟认真咁睇。只见呢两块玉璧都雕刻成类似飞蛾嘅形状，酥眉俱全，活灵活现。璧上边有一啲古怪动物嘅纹饰。呢种动物呢应该就唔系真实存在嘅。肥肥地，身体有几分好似瘦猛猛嘅狮子，又好似系武伦嘅蛟龙，仲有几只爪同埋一条挛嘅大尾。总之呢种纹饰系好怪异嘅，可能就唔系动物，系云或者系波浪之类嘅纹饰。玉璧花纹嘅工艺就不如造型上嘅雕工精致啦，即系寥寥几笔勾画而成。不过虽然系粗糙，都有几分简朴而传神嘅韵味，有时候呢简单都系一种美嚟嘅。讲落仲真系几奇怪。记得啱啱从古墓度攞出嚟嘅时候，呢一箱玉璧系深绿色嘅。喺关东军要塞里面睇嘅时候，佢就变成咗淡黄色啦。而家又变成咗深黄色。一日之内颜色变咗好几次。这个是什么回事呢？我们都讲不清楚。难道这个世界上有变色的玉？我对古玉就一窍不通的， 睇嚟只有返北京搵大金牙睇下先知啦。讲起身呢，呢次倒斗行动真係唔系几顺利啊。一路辛苦就唔使讲啦。首先喺野人沟度，上上之月系做将军墓，冇諗到里面啲陪葬品少到痹，唯一可能值钱嘅就係呢箱玉璧啦。为咗攞佢，差啲连我哋三个条命仔都搭埋入去，真係险过剃头啊。如果你话鉴定出嚟唔值钱嘅话，就真係直接搵个地方一头撞死佢算啦。呢件事俾咗我一个教训，贵族啲古墓唔一定都有大批嘅贵重陪葬品，必须要多啲了解古墓嘅历史同埋文化背景。而且呢仲要尽可能咁掌握多啲古玩鉴赏嘅知识，咁先至唔会走宝啊。肥仔反而显得信心十足啦，同我打赌咁讲， 哎，使乜咁担心咩？呢对玉璧啊，最起码都值返个两三万啊，搞唔好啊仲可能系国宝添噃。我哋都咪卖俾港澳台包啦，直接献俾故宫博物馆算啦。政府一高兴啊，奖励我哋十万八万，仲咪湿湿碎咩？再响北京同我哋分套屋，叫我哋带住大红花喺全国周围做报告。到时候啊，我哋有咁煽情就讲到咁煽情。讲完之后啊，嗰啲台下听到热泪盈眶嘅女大学生仲扑上嚟献花献情书咩？ 我话啦，得啦得啦，悭啲使啊你。仲叫你参加英模事迹报告会添啊。唔叫我哋入去踎两年就算唔错啦，你以为你攞正牌㗎。不过如果真係好似肥仔咁讲，可以卖返个两三万，咁就真係冇死啦。我哋东奔西走咁卖录音带，一年落嚟最多就搵个三四千蚊。碰啱生意唔好嘅时候，除咗食宿费，基本上都冇咩钱赚嘅。我两日冇合过眼，食饱之后同肥仔英子傾咗几句之后，缩埋一嚿就瞓啦。反正有猎狗放哨，唔使担心野兽嘅袭击。我呢一觉啊，瞓到天昏地暗，喺梦中我又返到咗硝烟弥漫嘅战场，喺阵地上空全部都系我手下啲兄弟块面，每一张都系好后生，佢哋只系剩返块面冇身体，呢啲面都喺度不停咁流血，慢慢咁飞咗上天空。我喺地下喊住嗌住想捉住佢哋，但系手脚都唔听使，喐都喐唔到。晚黑就乜都冇发生，嗰啲地下嘅大蝙蝠都唔知死晒喺边啦，周围冇晒佢哋啲踪迹，可能佢哋受咗枪声嘅惊吓，去搵个第啲洞穴安身啦。呢一觉我一直瞓到中午先醒，英子已经派咗三只猎狗翻嚟送信，每只狗条颈上边都绑住一个小皮囊，里边系肥仔写嘅字条，上面写明叫村里头嘅人多带啲人马同埋工具。最好就可以带多啲炸药嚟。中午食咗啲野猪肉，带住猎狗将辎重物资都搬晒入山谷入口附近，搵咗个背风嘅山石，向下边架咗个帐篷。呢度呢就位于森林同草原嘅交界地方，等村里头嘅人嚟咗啦，好容易就会搵到我哋㗎啦。英子带狗去森林度摘咗啲野菜，我用土石整咗个灶头，将镬头架喺上边烧水。我哋有带面粉嚟嘅，由肥仔喐手包咗餐猪肉饺，用嚟庆祝我哋初战告捷。呢次虽然好危险，但唔管点讲啊，至少我哋三个都冇咩事，仲有咁多斩获添。尤其是关东军要塞嘅辎重物资，对乡亲父老嘅生活会有好大帮助嘅。就是为咗呢样嘢都值得饮返两杯啦。就咁每日放狗打猎，连续过咗十几日，我觉得啊，我都就快变成咗山里头嘅猎人啦。村里头啲人啊，终于嚟啦，总共四十几人，由支书同会计两个带队。 因为男人都去晒牛心山打工嘛。呢次嚟嘅几乎都系女人同埋细路。村里头啲马匹都唔多㗎喇，总共都唔超过10匹。佢哋听讲有大批嘅洋货，怕马唔够，连啲驴都拖埋嚟。再加上各家各户自己啲猎狗，热热闹闹咁就嚟晒黑风口了。大家即刻就想话喐手啦。我讲大家一路爬山涉水咁辛苦，我哋不如休息翻日，等听日养足气力再开工都仲未迟。另外呢，我哋唔可以乱咁嚟嘅。我做过工程兵，无水自荐，同大家分配咗任务。我哋要利用运筹学制定计划，按部就班咁行动，咪搞到成班乌合之众咁先得嘅。大家乱糟糟咁，又兴奋又觉得好玩，交头接耳，我讲啲咩边个都冇听清。最后仲係蜘蛛出面大嗌一声， 大家唔好嘈唔好嘈，大家都要听我细侄嘅。佢讲嘅嘢就係我讲嘅，就係、是、组织上头嘅话。我哋呢次搵到咁多日本仔嘅洋货，多得我哋两个细侄同英子呢个妹妹。佢哋点讲我哋就点做，知道未啊？ 大家一起回答啦。好啊，冇问题。我又将说话讲多次。我叫大家先去架好帐篷，整好锅头，要先解决好食饭休息嘅问题。然后同书记会计一起商量。有炸药，想掘开地下要塞就唔算太难。可以从将军墓嗰边入手。嗰度离要塞嘅通道距离好近，五个人用半日到呢，就可以将坍塌嘅墓道挖通。但系要塞里头可能会有野兽，呢方面大家要早准备。生活喺地下嘅动物都怕火，要带多啲火把。需要特别强调嘅系，入去之后边个都唔可以私自行动，里面啲军火边个都唔可以随便乱咁攞。淨係可以攞啲生活物资，好似军大衣呀、日本大头鞋、无毡发电机、电缆电线呢一类嘢，有几多我哋就立几多。搬完之后将要塞填返埋就得㗎喇。绝对唔可以走漏消息。蜘蛛拍住心口咁保证。 细侄呀，你即管放心都得喇。我哋啲人个个都攞咗嘢，把口就夠晒实㗎喇。再讲呢，我哋条村咁偏僻，一年到头都冇咩外人嚟嘅。呢次我哋条村真係发咗达都冇人知啦。 当晚埋锅煮饭安营休息。第日朝早起身，我将40几个大嫂大姑两细路分成四组。第一组都系年纪最细嘅，佢哋由英子带领去山里头打猎。另一组就啱好相反，全部都系岁数最大嘅。佢哋由会计带领留响营地度煮饭俾大家食，我同肥仔各带一组年轻力壮嘅，轮流去挖烧塔咗嘅将军墓，蜘蛛就负责指挥全局。村里头嘅人带咗大量嘅工具，咩铁钎、铁铲啊，甚至有人仲带埋几把完全用唔上嘅锄头。我又将我呢一组嘅10几人分成咗两队，一队挖掘塔方嘅封土琉璃瓦。另一队负责搬运挖出嚟嘅土石，工程进展得有条不紊。一场忙碌之后，到咗晚头黑先结束。咁欲知后事如何，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